尽晚风，枯了小草，老了手丛，浮云白了天空，初冬暮色已经变动，幸已是信已上流，庆幸你不变错重，挽着手双双倾诉心事，数载至今再重逢，相逢有如梦中，不禁相拥笑没泪容，徐徐共挽双手，初初大家两手睡了，你像个顽童，笑若你走也匆匆，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，为了我君爱心更浓，有如梦中，不禁相拥笑没泪容，徐徐共挽双手，初初大家两手震动，又睡了你像个顽童，笑若你走也匆匆，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，为了我君爱心更浓。